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冰冰。先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兼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一级优。这一时段主要内容有：林郑月娥表示，拟建香港北部都会区，面积达300平方公里。天虽冷，血却热，北京站一献血点。国庆长假迎来1070人。美国严重原油泄漏事故，相关部门隐瞒近24小时。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立法会发表2021年施政报告，其中包括建设香港北部成为宜居、宜业、宜游的都会区，并开拓更多可供居住和产业发展的土地。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会同步发布北部都会区发展策略。林郑月娥指出，面积达300平方公里的都会区覆盖由西至东的深港口岸经济带，以及更为纵深的腹地，将尽享港深优势互补、融合发展的红利，帮助香港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北部都会区将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并营造城市与乡郊结合、发展与保育并存的独特都会景观。林郑月娥表示，为了达到植住平衡，发展策略建议尽量把无地域限制、带动就业机会的特区政府设施及写字楼迁往北部都会区。昨天24点274袋装满无偿献血者爱心的新鲜血液从北京站献血点出发，被送往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将为需要帮助的人带来生的希望。据统计，国庆长假前5天，仅北京站一处街头献血点就有1070位无偿献血者成功献血，共采集全血量40.08万毫升。北京市红十字血液中心为每位献血者准备了一个爱心防疫包，以回馈爱心市民的满腔热血。为了满足临床用血需求，北京市各献血点全年无休为市民做好服务。假期进入尾声，全国多地高速公路返程流量逐步增加。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稍早前从交通运输部路网中心发回的报道。 我现在是在交通运输部的路网中心，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返程期间的道路交通的运输情况。今天早晨8点钟开始啊，全国有不少地方的车流量已经逐步的开始增加了，主要是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还有沪渝这些地方，整体来说是一路畅通的。但是目前比较拥堵或者运行比较慢的地方，具体来看呢，就是在 G40 沪陕高速的上海段，还有 G4 京港澳高速的一个路段，以及 G2 京沪高速无锡段，还有沈海高速的南通段，以及长张高速的益阳段、沈海高速的南通段，还有这个新阳高速像宿迁段呀、沪陕高速的南通段啊，还有这个徐广高速清远段和沪渝高速的铜陵段等等，这些地方其实也印证了我们刚才所说的，主要还是集中在长三角、珠三角、沪渝、京津冀这些地方。在北京啊，像大广高速这个进出京的方向呢，目前道路是非常畅通的。京藏高速在收费站这些地方车流量进城的方向已经相当的缓慢了。京港澳高速的杜家坎收费站也是我们交通运输情况的一个拥堵是否拥堵的一个晴雨表啊，行驶呢是比较缓慢的，尤其是返程的方向是非常的缓慢。像长三角的其他的一些地方呢，不论是在高速路的这个桥梁上还是在路面上，车流的这个速度还是比较正常。那么今天下午其实2点钟开始，我们所了解到的情况可能部分的路段会更加的拥堵一些，因为在2点钟午后前后呢，一些高速路返程的情况会更加的集中。那比如说今天下午比较容易发生拥堵的路段，根据我们前期的研判呢，是在 G2 高速的江苏泰州段，以及沈海高速的广州深圳段，还有宁洛高速的安徽滁州段，还有沪陕高速、大广高速，以及二广高速，还有像 吴河高速还有新阳高速等等吧，这些路段呢是比较容易发生拥堵的地方。那也请大家呢能够提前的更加科学的来安排自己的出行的时间和线路。返程的高峰呢很可能是在今天傍晚或者是明天上午，一直延续到明天全天都会出现的。 继续关注，昨天受到持续强降雨的影响，陕西延安宝塔区南市街道发生滑坡，泥土掩埋多辆汽车，甚至涌进居民家中。今天当地社区表示，发生滑坡后立即撤离辖区所有人员，共撤离15户70多人，财产损失还在统计当中。延安南市街道办称，目前正在全力进行救援。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海岸日前发生严重的原油泄漏事故。当地时间4号晚，已经有 14.4 万加仑，约合 54.5 万升的原油泄漏。同一天，加利福尼亚州政府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相关部门在事故发生初期存在严重失职。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的报道。 据事故管道运营商所属的能源公司负责人介绍，存在船锚撞上管道导致事故发生的可能性，目前具体调查工作仍在进行。不过美国媒体援引美国安全和环境执法局的数据报道称，输油管道运营商此前曾有上百起安全和环保违规事件。 随着原油泄漏事件的不断发酵，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有关部门在事故发生初期存在严重失职。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州州长紧急服务办公室在当地时间1号傍晚6点左右就收到原油泄漏的相关消息，然而有关部门却隐瞒了这一消息，近24个小时后才向民众公开，这导致第二天成千上万名游客前往被污染的海滩时，生命健康遭受严重威胁。就在原油泄漏对当地居民和野生动物造成严重伤害的同时，事故责任方却在想尽办法撇清关系。此前发生泄漏的石油公司负责人曾表示，这起事故很可能是由附近的船只抛下船锚砸破管道引起的。这一言论立即引起了舆论的猛批。奥兰治县检察长表示，该公司发言人的表态完全不可信，应当对事故发起独立调查，并禁止这家石油公司参与调查。有关专家也表示，酿成这起原油泄漏事故更加可信的原因是相关输油设施的老化。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小雨转阴，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7摄氏度。当前空气质量指数13，空气质量一级优。 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 房屋委托选相遇，省心省力有保障。三种委托模式，任您随心选择。四步完成委托，坐享房租收益，七大服务保障，让您全无后顾之忧。相遇，让生活更美好。 目前本市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相关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听听 FM 音频客户端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到这里，责任编辑小飞，主播冰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 北京新闻广播是以新闻为特色的专业广播频率，也是北京广播的主频率。 北京的声音是北京新闻广播一张响亮的声音名片，都市风格，时尚气息，鲜明个性，融媒特色。 每天清晨七点，北京新闻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小财富得到最大用途，财富新动力，我们一起小财 大成小事，讲述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1，记录北京，调频94.5兆赫，94.5兆赫，中波88千赫，88千赫，全天24小时，随时听，随心听。 我